飘摇摇光里光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四对对鸳鸯，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。

是位英雄，英伦仗义够多猛烈，抢城力大似冲锋，上阵全凭三声弦，军中的战马尽在京，镇定长山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还小可，最怕南阳叫卧龙，这个人炸出毛龙，先手断八王破千斧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，连两人都胆怕心啊。 前进 城外安营扎寨，千人讨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呼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歇息人马，王族锐气再来争。这命令你们藐视床上无好饭，来来来，今日与你见弟兄。说马一催，坐下马，五百二郎那先生。 长沙呀，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，你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桃花庄》。